千年的不容易，我怎能告诉你？有过多少叹息，也有多少听力。长夜的那串泪滴，我怎能留给你？有过多少憔悴，也有多少美丽。真正的男儿，你选择了军旅；痴心的女儿，我才苦苦相依。世上有那样多的人，离不开你。我骄傲，我是军人的妻。这些年的不容易，我怎能告诉你？有过多少叹息，也有多少听力。长夜的那串泪滴，我怎能留给你？有过多少憔悴，也有多少美丽。真正的军人，你扑向了风雨，我是你家中最平安的消息。世上有那样多的人，赞美着你。我是军人的妻，真正的军人，你扑向了风雨，我是你家中最平安的消息。世上有那样多的人，赞美着你。我是军人的妻。